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新婚辅导，您能接受吗？日前，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里面就明确要求要加强婚前指导、婚前保健、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导。那记者也探访了某新婚辅导室，有的人是笑着离开了，而有的人领完证却大哭，到底怎么回事？另外还有人说，我已经结婚了，是成年人了，还有必要做婚姻辅导吗？那么婚姻辅导、新婚辅导将对你的婚姻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呢？稍后我们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进行解读。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首先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近日观察者网的报道。最近呢，电影《失孤》当中被拐儿童原型经历24年被找回的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而如今已经26岁的被拐孩子郭振，他却希望继续和养父母在一起生活，更是引发了舆论的争议。如果他的养父母是被拐卖儿童的买家的话，那么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呢？律师表示，如果郭振的养父母明明知道郭振是被拐儿童而予以收买，由于该行为具有继续性，在孩子被找回前不必考虑追诉时效的问题，在理论上应当追究其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刑事责任。此外，郭振养父母对郭振的收养由于大概率欠缺必要的申请材料而有效性是存疑的，很可能不存在合法的收养关系。郭振的养父母在办理收养登记当中，如果有存在伪造材料或者串通国家工作人员情形，虽然涉嫌相应的犯罪，但由于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所以不再承担刑事责任。继续关注警法资讯，12381防骗多一招。来自近日法制日报的报道，从现在起，如果您收到了来自12381的短信，就一定要留意了。这是国家反诈中心与工信部反诈中心联合推送的预警信息。如果您收到这个信息了，那么您可能是正在遭受电信诈骗。这个系统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号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自动发现潜在的受害用户，并通过12381短信端口第一时间向用户发送预警短信，提示您可能面临冒充公检法、杀猪盘等等9类的电信网络诈骗。那当您收到12381劝阻短信的时候，说明可能正在遭受网络诈骗的侵害，应该提高警惕，及时终止与诈骗分子的联系或者停止转钱。说到这个实施杀猪盘的骗子，他们在选择诈骗对象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比如说通过您的微信头像。那么哪种头像不容易被骗子盯上呢？来自近日检察日报和中国青年网的报道，最近呢，湖北警方查获了一家网络诈骗公司，嫌疑人交代说，微信头像是卡通头像的，就默认这个人不具备被杀猪的价值，这种人被定义为事儿多而且还穷。此时此刻，卡通头像的网友们可能心情是复杂的，似乎感受到了那么一点被歧视，但又有一种逃过一劫的庆幸。有网友迅速 get 了要点， 换卡通头像，远离骗子保平安。并其实呢，并不是说都要换上卡通头像，只要提高警惕，骗子就不会得逞。来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吴京起诉战狼公司，法院判了。来自今天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则判决书引发了关注。据报道，战狼公司没有经过吴京许可，将其肖像用于槟榔的外包装，并标注电影《杀破狼》主演吴京、助力战狼品牌等等字样。吴京认为战狼公司侵害了本人肖像权、姓名权，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该院一审认为战狼公司构成侵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四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战狼公司赔偿吴京经济损失34万元，公证费2000元，合计34.2万元。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使用，并回收、撤除、销毁含有吴京肖像和姓名的产品和宣传品，在其经营的网店的首页显著位置连续7天刊登声明，向吴京赔礼道歉。来自中国青年报和现代快报的消息，最近呢，一个长相酷似演员林心如的网红女直播女主播迅速走红了。这个主播以小林心如自居，模仿紫薇的装扮和口吻，在一段直播当中，她甚至求粉丝给她刷火箭来治眼睛，这个火箭的价格是人民币1428元。那么模仿秀会不会侵权呢？律师表示，紫薇是电视剧中的一个角色，她模仿的对象实际上还是林心如所表演的形象，肖像权仍然属于演员林心如所有。除此之外，由于小林心如直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打赏，属于商业性活动，并且获得了利益，如果原表演者认为给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那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模仿秀可能会被认定为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方式组织的商业活动。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婚前辅导。日前，由民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编制的“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正式印发，明确要求加强婚前指导、婚前保健、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导，减少婚姻家庭纠纷。规划里提出，推进婚前辅导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在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覆盖率达到80%。由于对未来的婚姻生活的不确定性，有些刚领完结婚证的情侣们会感到焦虑。那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做个婚前辅导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近日，记者来到了南京建邺区婚姻登记处婚姻辅导室进行了探访。在咨询的新人当中呢，有的解决了困惑之后就高兴地离开了，而有的刚领完证就崩溃大哭的。婚姻辅导室的婚姻咨询师吴俊老师，他从业5年了，每天辗转在4个区的婚姻辅导室轮流坐班，给新人们做婚前辅导。记者采访了一对刚领完证的新人，那这对新人在认识5年后就结婚了，因为相处时间不长，我对他是不是够了解呢？婚姻是否会冲淡了爱情呢？带着这些疑惑，他们走进了婚姻家庭辅导室。那吴俊老师让他们二位分别填写了一张亲密关系的评估问卷，填好之后呢，两人的作答的选项竟然是出奇的一致，最吸引对方的都选了性格，认为将来最需要克服的困难，二人都一致选择了育儿。吴俊告诉他们说，在相处方式上你们不用再担心了，对于育儿方面的焦虑吴俊也进行了了解。那丈夫呢，是担心有了孩子以后会影响二人世界，打破原本的生活节奏，而妻子则对孩子将来的成长比较担忧，担心孩子会变成鸡娃。吴俊开导了一番之后，这对小夫妻打开了心结。妻子说，这趟没有白来，更加坚定了相处的方式，之前对于婚姻确实没有过什么培训，但现在我们觉得我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丈夫也表示豁然开朗了，对育儿问题也不再纠结，两人拿着新婚辅导毕业证书高兴地离开了。然而有一对新人刚领完结婚证，女方就崩溃地哭了。吴俊告诉记者，女方呢一直是将两人的就是双方的共有公司是交给女方妈妈来管理，男方对此有些不满，在领证当天做新婚辅导的时候呢就讲出了这件事情。在男方看来，结婚以后应该先照顾小家，而不是把钱全交到岳母那儿去。那这也是女方第一次听到男方公开这样的想法，觉得很不思议。她曾经还觉得男方对这样的安排会很开心，所以那一刻就崩溃，直接大哭了。吴俊说，二人在接受了三次辅导之后，女方的意识就有所改变了。吴俊说，其实呢，这个岳母也是很通情达理的，很尊重女婿的想法。三次咨询之后，他们俩就非常开心了。吴俊说，新婚辅导能让更多的人理性冷静地看待婚姻，更有能力和智慧来处理婚姻家庭中的坎坷矛盾，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意义。很多人离婚的时候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所以很有必要将某些工作来前置，在结婚登记时就开展辅导服务。那么婚前辅导来了，您是否愿意接受呢？下面我们解读一下，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张晶律师婚姻家庭团队的徐静律师。你好，徐律师。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可能很多人认为啊，说我都成年人了，都结婚了，还需要什么婚前辅导啊？那么如何来理解婚前辅导呢？ 婚前辅导呢，对于婚姻的当事人来说，它是一个系统的婚姻学习过程。目的呢，是通过深入了解自己和伴侣的性格特点、原生家庭、财务处理、亲友关系处理、沟通方式、化解冲突的方法等，了解彼此对婚姻的期望、对婚姻的信仰，进而呢，双方就婚姻的期望与信仰能够达成一致，或者是缩小彼此对婚姻期望的差异，降低婚后对婚姻的失望值。婚前辅导这个话题呢，它不仅仅是由辅导员帮助双方来随便聊一聊，或者是简单的做一个问卷调查而已。婚前辅导呢，它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并且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在大中专院校学生的课程中设置婚前辅导的内容，让学生们呢提前对夫妻的角色、家庭的责任义务等有所了解。如此呢，婚前辅导便可以贯穿年轻人的恋爱的各个时间段，成为年轻人恋爱过程的一个陪伴课程。至于具体的作用效果，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在设置课程内容，这个内容为恋爱需要了解哪些问题。过去呢，学生们对于恋爱的理解呢，更多的是青春期的男女青年相互爱慕。事实上，恋爱过程是我们逐步了解自己的过程，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来了解对方是否适合自己，是否适合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过程。因为这个亲密关系它是很重要的，如果了解和学习了相关的知识，学生们呢就会明白谈恋爱不只是谈情说爱这么简单。那么比如北大那个包丽丽的案，就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出现了。那么学校的课程是其中一部分，另外呢就是在现在的社区啊居委会也关注了婚前辅导的工作。据我们了解呢，北京市民政局为贯彻民法典关于婚姻冷静期的规定，响应国家弘扬优良传统家风、建立和谐社会的家庭观这样一个理念，在各个社区也建立了很多婚姻辅导站。婚姻辅导站提供的辅导服务呢，包含婚前辅导，也包含婚后的辅导。婚前的辅导呢，就是结婚之前双方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婚姻常识、心理常识和法律常识。婚后的辅导呢，就是家庭矛盾的协调与处理引导，在夫妻之间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去化解矛盾。其实我们认为婚前知识的辅导是更重要的，婚姻当事人婚前了解的越多，对婚姻的认识也就会更理性。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在司法实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部分人来做婚前咨询。其实我们作为一线的律师是可以承担一部分婚前辅导工作的。 其实人们在恋爱婚姻当中应该 再去强化一下理性和冷静这样的因素啊，人们可能在这种感情生活当中感性成分会更多一些，那么通过律师讲解其实还是需要融入一些理性和冷静的成分的。那么这种婚前辅导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婚前辅导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宣传婚姻文化、家庭责任、沟通技巧、家庭发展规划等，可以理解为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或者是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青年设立的课程，那么帮助当事人呢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学会管理婚姻。婚前辅导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和谐婚姻关系的维护、婚姻关系的调适、婚后财产管理、两性心理学、家庭教育的技巧等五大方面。同时呢，会介绍生理学知识、孕期和哺乳期的卫生常识等，要求准备结婚的情侣来上婚前辅导的课，阅读相关的书籍，参加相关 小组的学习，学习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增强倾听、理解、沟通能力，避免由于男女双方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在表达问题的方式上有差异，从而婚后呢会出现沟通不良、冷战等问题，给婚姻埋下一个危机的种子。 那据您了解，在这个婚姻登记处的婚姻咨询室里面，这些服务都是无偿的吗？ 对，现在都是免费无偿的。 嗯，那么作为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啊，通过办理各类的相关的案件，您认为推行婚前辅导它确实有意义和价值吗？ 对，随着呢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婚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但是婚姻价值是多元化，性关键的解放呢，以及这个社会风气的浮躁、生活压力的加大等，都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呢，夫妻之间经常会因为缺乏交流啊、沟通不畅，或者是因为子女教育、经济开支、家庭琐事等各个方面产生矛盾，导致家庭成员关系不和谐。那么在实务过程中呢，我们做婚家业务的律师关注的不仅仅是客户遇到的法律问题、法律纠纷或者是离婚诉讼等，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将法理情三方面相结合，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的同时，帮助当事人了解梳理婚姻中的角色，寻找家庭矛盾的原因，并且将家庭文化、家庭责任、沟通技巧等分享给当事人。具体呢，比如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大多因为婚姻问题带有各种情绪，以致无法客观理智地陈述真实的情况。那么鉴于此呢，我们也会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去了解一下他们夫妻原来的相处模式、家庭背景产生矛盾的真正原因。通过这些方面的了解和梳理，我们基本上也能够帮助当事人厘清并且归纳出双方为什么会走到离婚的这一步，为什么彼此会对财产分配的争议有这么大。其实当事人有时候是有心理诉求点的，只有通过前期大量的沟通工作，我们才能了解当事人真正的诉求，找到他们的症结点，到这一步呢，其实这个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所以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工作呢不仅仅是解决法律纠纷，其实也是在帮当事人化解矛盾。特别是我们的客户当中呢，有一部分也是来做婚前咨询的，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来做婚前财产约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和客户多了解一下，问一下做这个约定产生的背景或者是约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了解到有些人他是基于对自己婚姻的不安全感，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约定明确一下自己的权利或者义务。还有一些人确实是因为自己的资产量比较大，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婚前的约定呀，有一个法律的约束来保护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针对这类客户呢，我们认为做一个婚前知识的，尤其是法律知识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婚前辅导的意义和价值，主要是弘扬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婚姻理念，同时呢，也为婚姻家庭的幸福、婚姻的稳定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把婚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化解于发生矛盾之前，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真正的去理解婚姻，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产生。 嗯，有人可能会说，我现在都领证了，我是成年人了，还有什么可辅导的？那即使出了问，知道这个未来婚姻出现问题，难道我们这婚还就不结了吗？啊，有句话说，做了父母其实未必就是合格的父母，他像一个职业一样是需要学习的。那么您认为这个结婚是否也是这样需要学习呢？ 啊，就像我们工作就业，其实也是需要应聘者通过这个基础的教育啊，具有基础的技能。结婚呢，其实他也需要对有一个婚前的辅导。 嗯， 那么不是说知道了婚姻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嗯， 就不再结婚了。 嗯， 对，恰恰相反呢，我们认为通过婚前辅导能够预知问题，也能够预知学习就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嗯， 我认为那个婚前辅导它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呢，是只有在真正的发现问题后，才能真正感受到双方的三观是否一致， 嗯， 是否适合建立亲密关系。通过婚前辅导呢，双方也可以发现彼此的不同，思考彼此是否适合结婚，能否共同面对婚姻中出现的诸多状况。 嗯， 其次呢，婚姻也是需要经营的，面对彼此的不同，如何包容理解，如何有效的沟通，如何更好的协商，更理性的应对矛盾等等，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婚前充分的准备。婚前良好的准备呢，是一生幸福快乐的基础。 嗯， 同时它也会使人了解婚姻的意义。通常呢，婚姻的困难是由于对婚姻的认识和准备不足，那么各界呢对这方面的教育也是不够的。有准备的婚姻可以帮助当事人及早的适应彼此的习惯，顺利的度过磨合期，促成夫妻和谐的处理问题。有准备的婚姻呢，也可以帮助当事人达到更高程度的满足，可以有机会成为称职成功的父母。 嗯，那目前这个婚姻辅导在我们国家是刚刚起步，它该怎么样良性发展呢？ 嗯，婚前辅导呢，从地方探索到民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编制的这个发展规划正式印发，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过程。 嗯， 其实呢，习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倡导优良家风。通过婚姻辅导增加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性。那么我认为呢，未来婚姻辅导通过宣传和倡导能够被人们越来越多的接受，相关的民政部门也会专门成立相关的婚姻辅导部门，形成稳定的培训模式，给更多的家庭或者是准家庭来带来更多的福利。 嗯，好，谢谢徐律师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徐静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 像过去那样爱你。 为了让大象表演，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